一月四号星期四，苏动音乐， 系非常之紧张啦，又跟住。唔係、哦，我哋好似話新一年要諗個新嘢咩嘅， 非常之有， 非常之霹靂啊！ 好啊， 非常之霹靂啊！ 哇，好啊！ 係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喺六點鐘就將會有我哋嘉賓出現啦，佢就係 CY Leo 帶嚟佢嘅新歌啊，糖藥啊，冇錯。 系啊，究竟啊佢要有几躺弱咧，即系要有几 hea 咧？我谂大家听翻佢2023年忙咗啲咩，你就会明白点解佢要有一首歌叫自己唞下。 佢系想 hea 咋，佢系冇 hea 过。 佢冇 hea 过，佢想噶咋。 同埋好得意嘅，佢每一首歌咧写出嚟嘅时候咧，最初都系为咗女仔而写嘅。咁啊，一阵间可以听到 C Y Leo 分享一下佢到底呢一首糖药又系点？ 为边个女仔而写啦？系啦，啊，六至七听到啦。 Yeah. 我而家咧即系呢啲年尾年头阶段，年尾又最兴回顾啦，年头啊，跟住展望啦。咁所以你会好多啲社交平台或者啲媒体都会做一啲统计啊、展望预测咁样样啦。 系 系。咁我最近写紧一个音乐专栏，亦都系。都係諗緊呢一樣嘢嘅， 即係預測， 預測下2024年究竟喺呢、這個電子音樂界會有邊一個嘅音樂類型會跑出呢，或者備受期待咁樣啦。因為2023年做翻少少嘅總結，就係有幾個音樂類型都比較喺主流電子音樂圈比較大啲嘅，之前有嗰個 melodic techno 啦，跟住亦都有連帶佢嘅近親啊，叫 big room techno， 亦都喺啲各地音樂節度出現啦。 OK， 跟住亦都有tech house 啦 ，tech house 就可能年初啲會比較 hit 啲，跟住慢慢就嗰個成個勢啊轉咗去頭先講 melodic techno 嗰種啦，即係神父都玩 melodic techno 嗰個狀態。咁所以就喺度睇緊啊，咁究竟去到2024年會點咧？咁喺度 research 啦。咁頭先講嘅嗰啲應該。去到2024咧，都會保持翻一定嘅熱度嘅，即係都 keep 到嘅，即係唔會突然間去到2024，哦唔玩到 咩咯的 techno， 係啦，會 keep 住有嘅。 即係講出去約朋友嗰啲去玩嗰啲 party， 我話我聽咩咯的 techno， 咁就 跟住佢就會問你聽即係咩啊？因為佢哋可能唔知啊，反而你知啊咁樣，係啦。跟住你話我聽嗰啲，你話我中意聽嗰啲咯。嗰啲 techno 啦，有型啲啊，即系 潮啲啦，咁 啊，系啦。咁但系咧，好得意喺我做一个 research 啊，或者一啲统计各样调查诸如此类啦，发现咧，我见到有啲唔同嘅媒体啦，或者一啲嘅网友都有提到，即系2024年佢哋觉得咧有一个音乐类型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2024 系啊，讲到好似睇股市咁啊， 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唔系啊，直头系嗰啲咩啊？运程预测。 留意一下可以熟咩熟咩朋友？ 阿玲师傅嗰啲啊， 就系 UK Garage 哦，我哋好似喺音乐 sauna 有介绍过啦，系啦，即系一种喺嚟自美国去到英国，即系一个变种嘅一种音乐类型啦 ，UK Garage 啦咁样，咁啊。跟住我就喺度睇啦，就喺度望下，即系点解大家会咁觉得呢？因为我觉得喺亚洲方面咧，其实系明显嘅。 嗯， 明显嘅意思就系首先啊，2023年净系数两首歌就已经可以讲到系即系 会红噶啦。 BTS 嘅 JK 嗰首 Seven 已经系啦，系啦 Seven 你记得啦，系啊 One 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嗰首啦。 我本身听个歌名我已经知边首歌啊，但系你一唱完我就唔知系。 我唱完之后有冇觉得更加黐贴合嗰首歌啊？ 听 有冇觉得更加贴合首歌？ 你唱咩歌啊？你头先嗰首系咩歌啊 ？Seven 啊，系啦，你嗰首咧就系 New Jeans 嘅 Cool With You 啦， 啊， 真系有啊， 即系阿梁朝伟做。MV 男主男配角嗰、那个 系啦 ，Cool with You 两首都系好 hit 啦。咁其实Super Shy 都系英伦嘢啦，不过 Drumman 就 Drumman base 多啲嘅。咁但系都系啲英伦嘅电子舞曲。咁、 okay. 但系 Cool with You 同埋即 Seven 呢啲系比较喺亚洲市场好 hit。其实 Seven 唔止啦，外国都好 hit 啦。咁所以变咗佢就会。通常都是咁样个指标，就是当你有啲流行乐坛一啲歌手，佢有啲歌 hit 嘅话，佢个音乐类型自然就会有，就会相对地都会提升咗个地位嘅。 OK， 咁呢个亚洲嘅呢一面有最起码呢两首啦，净系属于两首都够啦，一定有更加多嘅。 所以你已经可以神预言到啦，系嘛？就系呢两个天团唱完 UK Garage 之后，就大家都一定会。 我覺得 開始紅起啦， 即係佢會係帶起一個風潮。但係其實維持好幾耐真係唔知嘅，因為其實睇2023年我哋 local 都已經有幾首歌已經係行緊呢個即係 UK Garage 嘅一個風格。 係係係。 咁首先最全神去演繹就會有 Delta T 同埋古 Sir， 古 Sir 係啊， 係啦，有少少愛嘅重新演繹版本啦。咁呢一個就阿 Delta T 都有講嘅，其實 UK Garage 都係佢一個好中意嘅一個音樂類型嚟。 係冇錯。 咁所以用咗呢一個編曲方向，將呢首有少少愛本身一首比較係完全另一個風格嚟嘅，本身個好似係 Jazz D 嘅版本。 哦， 嗰陣時有少少愛原本舊嗰個版本， 跟住而家就轉咗做 UK Garage 之後，就嗰個節奏爽 快 啲啦。 係啦，咁跟住。另外第二首就是 Finally 的終於出歌都有那陣元素在裡面、 okay. 跟住仲有第三首呢就是 Twins 的雙喜樓，其實它裡面一些 verse 的位置其實它都抽取了 UK Garage 的一些 elements 放了下去， 這首都新鮮滾熱了， 是啊是啊，其實這三首都很比較近，即是雙喜樓就最近添啦， 是 所以這幾首歌其實你都反映緊就是即係 local 都有人做緊啦，因為2023年其實如果你講電子舞曲，除咗 UK Garage 頭先講嗰幾首之外，仲有其他 genre 嘅，即係譬如CK 嘅 Ink 嗰首就係 Jersey Club 啦，跟住另外Collar 都有一首係嗰啲 Mumbaton 啦， 都好多電音嘢， 跟住有啲 trap 嗰啲就電音，即係不嬲都會存在呢啲就 EDM trap 啦，咁所以。就會你會 feel 到依啲可以，你可以 name 到佢係一個咩音樂類型嘅電子舞曲就出現咗啦，即係你香港嚟計啊。 但係我覺得咁樣唔公平咯，你咁樣唔叫預言咯。 我唔係預 言， 我歸納 啫嘛。佢已經出現咗， 佢出現咗啦。 即係當你 feel 到連係嚟到，即係將個熱度燒到嚟香港，連古 Sir 啊、Twins 啊，佢哋咁大嘅一個 big name 嘅人物都唱嘅時候。就知道已經是紅了， 亦都可能我的預言會錯的，因為咩？因為我亦都可以紅完咯，即係去到新一年的時候，大家哦上年有人玩了、 哦、 今年 玩 了，其實因為是不同的，即係嗰個先係好得意嘅，即係你香港同其他地方冇得咁樣直接比較啦。咁所以我就係話、哦、外國嗰一陣係咁啦，跟住之後亞洲頭先講韓國嗰邊帶起咗啦，咁然之後你去到香港亦都有啦。咁但係你唔會知道嘅，下年究竟會唔會哦？有啲新嘅嘢出現咗，而令到首先個世界唔再玩啦，跟住可能韓國嗰邊又揾啲新嘢玩啦，跟住因為你其實韓團 EDM trap 都玩咗好多年，咁中間都係有啲變化，但係大抵主流啲都係 EDM trap 啦。咁跟住，所以你去到香港究竟佢會唔會跟呢？即係譬如嗰陣時 City Pop， 我哋諗住，咦開始翻嚟，其實佢一年之後就冇咗噶啦嘛。 係啊係啊， 因為大家就覺得哦，上年有人做咗，今年 唔做 啦咁樣，有機會，因為大家好中意即係本地啦，嗰、那個感覺就係大家。嗰、那個年頭年尾個 cut off 係好強烈嘅嗰個意識，即係我哋今日咁樣講嗰啲年尾回顧、年頭預測，你就知道我哋係咩人啦。 冇錯，咁啊，我都預告一下啦。既然你咁樣預告嘅時候， 我估係咯， 我估咧今年啊，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好準噶啦嚇。 將會係廣東話嘅咁樣。 系 啦，下年会 hit 紧。 系啦，今年广东话、广东乐坛将会兴嘅语言就系广东话，系咪？唔系嘅，我嘅预测就系咧，因为其实早几年咧，你会听到广东乐坛有好多作品都系一个偏low-fi 或者系怀旧少少质地嘅一个声音。 所以而家就 high-fi 啦。 我觉得会走噶啦，我觉得呢样嘢真系会慢慢走啊。即系我觉得你听到早一两年呢啲歌咧。即係不論係 vocal 上定係佢編曲上，都係有一種filter 咁樣，好似朦朦地、朦朦朧朧、好 dreamy 咁樣嘅。我覺得呢樣嘢應該差唔多去到 嗰一段 尾嘅啦，係啊，因為即係早幾年大家都係處於一個超超地， 因為揾咗屋企嘛， 喺屋企冇咩做啊，咁嗰個嘅生活嘅節奏嘛。咁但係而家回復翻就係。多啲出街啦， 夜繽紛啊， 夜繽紛啦，開心啲啦，喐翻啊個人咁，咁我覺得係會去翻多少少，即係快歌會多少少啦，同埋聲音質地上亦都冇咁 dreamy 咯，會去翻，即係 sharp 醒啲啊會，係啊 ，let's celebrate 咁樣啦，你明唔明啊？ 但係你講即係即係呢個我哋嘅估計啦，即係個首先個強度會勁啲啦，即係舞曲亦都會多啲，好明顯上年都好多啦，即係2023年，咁跟住我自己覺得即係當世界大家都吹緊啊 ，UK Garage 會係一個大類嘅時候，我覺得可能 亞洲香港都有機會係啦。咁、 啊、 但係咧，即係得意在亦都可以講多少少咧，就是、因為喺呢個 research 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潮流啊，兜個圈啊 嘛。 咁跟住咧，我一路都即係大家都識講呢個啦。咁但係我真係冇諗過，原來即係有人會提出過一個咁嘅理論嘅。 係咩咧？ 即係叫20 year cycle， okay， 即係佢好 specific 講緊呢一個潮流嘅個圈係20年。 O K， 係啊，即係之前平時講啊隔一排就翻嚟啦咁樣，但係好 specific 原來20年咧，我係第一次聽嘅，即係有機會有啲聽眾可能聽過，因為一定唔係啲新嘢嚟嘅。咁但係我就最近睇到啦，咁跟住就喺度思考緊，即係睇下佢啲分析同埋思考緊啦。咁嗰個嘅解釋其實同我哋。就算你未聽過呢一個嘅所謂理論都好啦，其實本身你嗰個説法其實都好近嘅啦。我哋平時自己都會講，就係、是、因為當有一班新即叫新一代啦，佢哋大個咗之後咧，咁佢哋成長到有啲消費力，或者開始會留意呢啲時尚嘅嘢，哪怕時裝啊、音樂等等有意識嘅，都差唔多十零二十歲，挨近嗰啲年紀啦，係咪先？ 有道理，有道理。 咁去到嗰個位嘅時候，佢哋就會揾嘢去聽，咁然後。變咗佢哋就會去揾一啲新啲嘅嘢，咁二十年前嗰啲係佢細個可能啱啱出世，其實冇乜印象啊，或者係出世前嘅時候，嗰啲對於佢嚟講咪新嘢咯。 哦，明啊，我明啊，即係等於 即係而家我哋講 Y2K 啊嘛，因為二十零歲嗰班對於佢哋嚟講千禧年代佢啱啱出世，其實佢真係未必記得嗰陣時係咩嚟噶嘛。咁但係佢又可能有嗰陣記憶喺個腦裏邊，所以當佢去到而家二十零歲，佢可以有機會即係我當自己買下衫啊，或者你自己會 post 下相，有一啲咁樣嘅意識嘅時候咧，咁 Y2K 即係千禧年代嗰啲嘢，對於佢哋嚟講一個好強烈嘅 linkage 咯。 咁我而家已經可以預告翻啦，如果你呢個理論係成立啊嚇，我預告如果呢個 20 year cycle 係真係準嘅話咧，今年2024年啊嘛，係嘛？將會 hit 翻嘅音樂類型會大概係點咧？ 就2004， 大概類似夏日 Fiesta 嗰啲，因為呢個夏日 Fiesta 喺2004年啊，就攞咗呢個第24屆十大中文金曲嘅其中一首。我呢個預告如果準嘅話嚇，今年如果啲歌手做呢個夏日 Fiesta 咁嘅 feel 嘅話咧，就話我知 係嚇。我哋 我就会证明吓、啊，原来我哋嘅预言系几准嘅，神预言咁样。 我觉得我哋可以联络 Fiesta 呢队乐队，叫佢哋整快啲整翻首。 唔好咁啦，食字食到你 咩？我哋送过俾佢啦， 系好似系， 我哋送过啦，好人无耻咁样。 嗱、啊，记住啊，下一 Fiesta 今年。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就系你要谂翻，即系究竟二十年前，譬如千禧年代嗰啲音乐个声系点？因为头先讲 仲有 咩啊？ 仲有啪啦啪啦 Sakura， 都 系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啊！2004年啊， 吓 嘅其中一首十大中文金曲嘅得主嚟嘅。 哦，系啊，呢首都系。 系啊， 哇，咁 OK 喎呢个，因为我又即系我又成日都觉得就系、 是，诶唔系我2002年嚟，我 search 错咗添。 点啊，大哥，你唔好 fake 我先得噶。 对唔住，对唔住， 即系2004年系系啊 ，Fiesta。 唔系，两个都睇错咗，两个都睇错、 啊。你可以揾翻个啱啊。 我完全睇错咗， 错晒资料啊，师傅。 系、啊啊啊、 但因为嗰、那个，因为好得意嘅，即系每一个年代，我哋讲翻譬如本地歌啦、啊，其实每个年代有佢嗰种声嘅、啊，即系千禧年代嗰种快歌有佢。嘅聲嘅，即係頭先講嗰啲 pop 英姿化咧，嗰種好 Euro dance 嗰種咧，其實佢係有自己一種聲音啦。跟住你八十年代嗰種用翻嗰啲 drum machine 咧，其實嗰啲聲又有一陣除。所以你嗰啲歌咧，你係聲音係反映到個年齡，你一聽你大抵會知道嗰只歌大概處於邊一個年代多啲。 係， 咁所以只不過係究竟會唔會喺而家復興翻？二十年前香港嘅嗰流行乐坛嘅声，因为如果你直接复制翻嗰种声咧，其实会有种旧喺度嘅。你点都有啲新嘅 element 放喺里边，但系嗰个新嘅 element 究竟系啲乜嘢咧，就唔系我哋谂嘅，系做歌嗰啲人谂嘅。 但系旧嘅 element 咧，有啦有啦，今次真系啱啦，真系啱啦，2004年嘅歌嚟噶啦，好好恋爱，奇洛里维斯回信， 吓、哦，就系咧， 小城大事 有冇啲快歌噶？ 七里香。飲歌，哇！嗰年真係好多都係抒情歌， 係咪㗎？第幾屆嚟㗎？呢個 係27屆嘅， 係咪27屆？係咪即係2004年㗎？ 2005年一月搞嘅咯，即係2004年嘅歌咯， 歌咯， 係咯，啱啊！有 FIR 啊，嗰陣時仲 咩啊？Fly Away， 係啊， 過關了 ，Lydia，Lydia，Lydia， Lily 啊， 但佢冇快歌喎、啊。 快歌嗰年真係好似少啲。 頭先你講下 Fiesta 係邊個年？ 下 Fiesta 2002啊。 哦 ，OK 啦，其實唔係差唔多。即係頭先嗰個即係所謂20年嘅一個參考，其實佢有即係總會有啲加減嘅。同埋當然亦都有人會去講嘅，即係呢個20年咧，頭先講因為係啲年輕一輩大個咗之後，佢哋開始會 explore 個世界，會揾翻一啲舊嘅嘢啊嘛。咁、但係亦都會有人去 challenge 或者。質疑嘅，咁而家你科技咁發達嘅時候，可能我周期再短啲，可能15歲已經開始追緊舊嘢嘅時候，可能個時期會縮短都唔出奇嘅。 都係。 咁但係唔知啊，即係睇下今年有冇人復興，我哋就預測會復興翻千禧年代嘅音樂啊，睇下今年會唔會有啦。 係 Fiesta 定係啪啦 啪啦啪啦 Sakura 係啦，我啊中意聽呢首呢只啪啦啪啦 Sakura， 其實即係 Eurobeat 呢一隻。会唔会有 咩系 Eurobeat 啊？如果要讲 Eurobeat， 你举例嗰首歌 喺东京好热门嗰啲歌啦， 就系呢首 系 啪啦啪啦 Sakura 啦。Nandesca Sakura， 樱花盛开到落下，长尾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内功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易进一。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会出售一幅位于元朗创新园附近的工业用地，用作发展多层现代产业大楼，但是不会另行推售住宅及商业用地。局长凌汉豪说，这幅工业用地大约3.2公顷，可以提供大约16万平方米的楼面面积。当局会透过卖地条款要求发展商将不少于30%的楼面面积移交政府，以便政府用比较优惠的租金出租给受政府发展影响的宗地业务经营者。他說政府順應主流意見，將3幅原來今年度賣地表的工業用地合併，成為今次這幅比較大的用地，希望增加成本效益。當局正是準備招標細節，詳情會在今個季度招標之前公布。本港去年11月零售銷售貨值及銷售量增速都顯著加快，按年都有雙位數增幅。 十一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42亿元，按年升15.9%，增速快过十月嘅年升12个月。销货量按年升12.4%，年升11个月。各类货品之中，珠宝首饰、钟表同埋名贵礼物嘅销货值按年升近61%。政府发言人话，零售业销货值按年明显上升，受惠于访港旅游业恢复，预期将会持续惠及零售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朗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向伊朗总统莱希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为，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弥敦道去深水埗近住登打士街咧，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范围咧稍为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稍为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稍为车多少少。睇翻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稍為車多，而元朗公路去翻屯門九龍方向近住兆康車多，車龍係接近福亨村。荃灣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錦交匯處方向咧都車多，龍尾係接近惠泉體育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天水围红天路去屯门、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五场，今次有创作来自生活和爱情的他们啊。 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Andy's 批评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月6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真係好全能嘅，唱又得，作又得，玩乐器都得。 唔知道佢花得最多心神嘅係边一个方面呢？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费尽心思歪了。 我哋最费尽心思就係諗呢啲卷轴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CY Leo， Hello， 你好。 啊，我哋送上呢、這个，今次我哋系真人送啦。上次我哋系即系视像访问啦， 系啦，上次就 系啦，上次嗰卷已经好正，我觉得。 今次呢一卷咧，都用咗好多心机喎、 啊， 你 系啊，好似呢一卷所写一样。 系啊， 费尽心思 ，CY Leo。 咁似嗰个雪柜冷笑话嗰种， 系啊，似啊嗰啲嗰啲嚟噶。同埋我发现啦，嗰、那个英文字 C Y 呢度个颜色同你今日件衫系一样啊。 咦，系、哦、 深绿色， 都系一个深绿色的， 深绿色嚟嘅呢一个， 好有默契啊！我哋。 但系呢一个送俾你咧，我谂就啱啱过去嗰个2023年最费尽心思去做嘅，你自己觉得会系比较忙 focus 嘅咩？因为之前就读书多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咁最主要咧，其实系我只。上一隻碟啱啱新出嘅碟係十月嘅時候出嘅， 係 咁嗰隻叫 Three Dimension 啦。但其實我係喺十二月咧已經錄好噶啦，咁我就用咗十個月嘅時間去鋪排一個好好嘅 release， 係幫呢隻碟出嘅。因為我其實以前出過兩隻碟啦，跟住兩隻碟咧個感覺出完就係、是、出完之後唔見咗，好似冇一件事咁樣， 即係冇一個後續咁啊，係咪、那個感覺？ 即係好似用咗好多心機。去录音啦，整好隻碟啦，跟住但係推完出嚟之后就失踪咗咁样， 係 成隻碟。咁所以今次呢我就决定呢就用两倍嘅心思，即係我甚至乎係录音或者係做音乐嘅时候呢都冇咁多心机，反而係录完之后我諗下点样好好生个仔出嚟呢，我用咗十个月就用一个生仔嘅时间去生呢个仔出嚟。咁所以呢、這个成个过程系我谂系最用心机嘅。 你觉得最花时间，即系你有个概念就系、是、哦，要好好咁样谂点样生佢出嚟啦。咁、真系喺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处理嘅其中一样系咩咧？ 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好想喺香港做翻我录碟嘅时候嘅声啦。咁但系我录碟其实系喺 New York 录嘅、因为我呢只碟咧就系我喺 New York 个大学嗰度。嘅畢業作品嚟嘅，咁所以我成隻碟咧有十二個紐約音樂人係幫我去錄音，咁我點樣可以將呢個十二個紐約音樂人嘅聲音帶翻去香港？咁就成為一個難題啦。咁所以我就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我其實喺十月十八號咧係真係請咗幾位紐約音樂人過嚟去幫我同我一齊演出咁樣嘅。其中包括咗我个老师啦，所以要请到佢哋过嚟呢其实係做咗好多嘢嘅。除咗10月18号有一个 show 之外呢，佢哋嚟之前就话啊，如果我要嚟香港呢我一定要有埋个 tour。咁我就心諗唉点搞个 tour 俾你呢，唉死都死俾你啦咁样，咁又搞个 tour 俾佢哋。其实我根本就已经係冇心力去再搞多个 tour， 因为一个 tour 其实係之后我哋连续再做多五场 show， 即係嚟咗香港之后再做多五场 show， 咁、我其实淨係搞一场 show 呢我已经搞到呕血㗎 啦。 但係仲要搞五场喎。 但你发现去 tackle 呢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其实有冇话边一样嘢对你嚟讲係最痛苦，最想搵啲人同你分担，最好唔好俾我搞啦呢排。 可能嗰啲计数会计方面嗰啲㗎 啦。计数梗係啦。哇好辛苦。嗰啲我绝对唔系强项。另外就是人事上咯，其实那些都很难找人 handle 的，因为譬如说我刚刚去 大陸嘅 tour 啦，咁其實揾咗一個彈 bass 彈呢個電子低音吉他嘅一個樂手，咁其實我係本身冇同佢合作過嘅。我點樣揾到佢呢？係因為我個老師就介紹佢，但係佢呢係一個傳奇人物嚟嘅。佢喺爵士音樂界呢，你講得出邊個而家仲在生嘅傳奇嘅名呢，佢都夾過曬。係啦，你如果去Blue Note， 即係 Blue Note 係紐約嘅一間爵士酒吧啦，咁去任何世界各地 Blue Note 嗰啲咁樣嘅電視度呢，都会无啦啦又见到佢，哎，又系你啊，又系你啊，咁样嘅， 哇， 系啦，咁我揾咗佢过嚟玩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一种咁样嘅乐手咧，通常就好有性格嘅， 系， 咁咧佢咧就喺嚟到香港嘅时候都还可以，但系一去到内地嘅，可能有啲安排稍有不足咧，就嚟了啦。 哦， 咁呢啲位。边个食呢？最后都系我食嘅啫， 好惨啊！我本身谂住同你玩音乐嘅啫，点知仲要掕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问题咯。 即系夹音乐嘅时候冇问题，不过系 off stage 嘅时候夹嗰啲嘢先。 冇错啦，酒店啊、嘢食啊、架车啊、塞车佢又会生喎，塞车又冇得搞噶，大佬。 又唔关你事， 关我事噶，塞车我都唔想。 阿 Master 啊，大师唔关我事嘅。 冇错，虽然有咁多难题，但系每晚同佢演出咧系好似 食翻晒， 系啊，真系好似发梦咁样嘅。 系可唔可以形容到嗰种 感觉系点咧？ 嗰种 legendary 嗰个位系喺边度？即系当夹落去嘅时候。 因为当一个人佢玩一件乐器，可以同件乐器系完全咁样去冇咗任何嘅隔膜啦。即系讲紧佢谂到啲咩，佢都弹到出嚟。再加埋佢本身一个思路极度敏捷，或者系好有好有音乐嘅。点讲咧？嗰、那个 vocabulary 好多好多资讯喺个脑入边嗰种人，超级聪明嘅一种人。咁所以佢只手可以直接弹翻出佢脑谂出嚟嘅嘢，仲要佢每讲一句都好似抛紧一句好有深度嘅、有智慧嘅一句说话出嚟咁样嘅一种人咧。咁就令到音乐上，尤其是佢弹 bass， 其实 bass 个角色咧系黐住所有嘢，佢喺下面黐住所有嘢，系托住所有嘢。咁上面有嘢唔够，佢就补翻上嚟、哦。上面太多嘢嘅时候，佢又喺下面，喺即系佢喺所有协调上系当刻，因为爵士音乐亦都好讲求当刻嘅沟通啦。咁啊，即系个感觉就系同一个我无论点错，佢都可以兜帮你兜到。 哦、 我无论想走到几疯狂，佢都可以一起跟到过去。即系嘅一种感觉，就系、是或者另外一种简单啲嘅讲法，就好似俾人 carry 住嘅感觉，系好舒服嘅。 系 头先我听 CY Leo 咁样讲咧，我就感觉到好似一个咧，用足球比喻咧，就系佢系一个中场啊，踢波，佢系一个lead 住成队。总之、个波去到边，我都可以。 你跑去边个波都去到你只脚度 啦。我都会系啦，去到你只脚，你放心啦。你去你去前锋你就冲啦，咁样嘅感觉。 冇错冇错， 系非常之开心。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即、就、系、是、一场一场咁样。去演出嘅时候，我觉得 jazz 最特别嘅一样嘢，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其实每一场都系一个唔同嘅经历嚟嘅。而重点同一个咁样嘅大师去合作，会唔会其实每做一场之后，你个人都会觉得啊，我又贪心咗啦， 下次又加， 我下次又想玩啲唔同啲嘅嘢，加一啲嘢落去啦，咁样 系绝对有嘅。即系我基本上就系、是。五场六场 show 加埋，其实就系每一场我都喺度进步紧、我每一次晚上我都会即刻攞翻晒啲录音喺度听嘅、我自己咁样分析，咁然之后谂下第日可以点样玩。咁其实真系嘅，即系我哋，尤其是我同我老师，其实都系第一次一齐去 tour 啦、我老师就系叫 Manuel Valera， 佢系一个攞咗格林美嘅奖嘅一个钢琴手啦，又系咁即系我哋喺上堂嘅时候，其实都好少机会系咁样真系困嘅。因为我哋譬如话喺台面上 jazz 嗰样好玩嘅，就系我吹一句，佢一吹，佢弹一句。咁我弹咗啲咩，我吹咗啲咩，佢又可能会跟你咁样弹，或者佢会开一句新嘅出嚟俾你接，好似啲对联咁样嘅。咁喺呢啲 moment 嘅时候咧，上堂你唔会咁 high 噶嘛，冇咁多观众嘛，咁我哋就真系。嗰一刻我就听到，哇， 你咁样玩，咁我可能嗰一晚就未应到，咁我唯有翻去 再谂 谂先。咁啊，第二晚咁佢又再出可能类似嘅，咁我又可能就可以 respond 到啦。 哦，出个上联接下联， 系冇错。 咁我总之咁嗰阵时跟佢上堂嘅时候喺课室上堂，咁嗰阵时又系会做啲乜嘢嘅咧？跟佢嘅话， 其实咧就我本身我吹口琴啦，咁佢弹钢琴啦， 系 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問你，哇！你去讀書你點樣讀㗎？因為冇人真係用口琴教我吹口琴啦。好多時候我哋係 jam 嘢先， 嗯， 咁啊 jam 下嘢咧，就去到一個位咁，佢話：哇！其實你口琴咧，我就真係冇咩教到你嘅。咁但係音樂上我哋當然有好多嘢可以繼續講。咁然之後我哋就開始 jam， 開始拋下我啲一啲 idea 出嚟。即係由一開始我哋比較冇方向之後咧，去到中後期咧，我哋變咗做上堂咧。基本上就是作曲堂，即是我抛一些 idea 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想下怎样 develop 首歌又好。因为其实爵士音乐就是即兴，咁即兴是什么，就是当刻作曲嘛。咁所以其实我哋抛咗一个想法出来，然后大家是拿张纸，然后慢慢一起倾，其实就是慢慢这样去作曲。咁其实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喺当刻作曲个嗰个諗法， 嗯， 即係所有嘢都係即係如果你有练过乐器嘅话，一定係哦弹到咪慢啲开始弹， 係 即係一定係由慢开始。咁我觉得就係佢我哋咁样攞张纸出嚟慢慢寫呢、這个应该咁样去，咁、其实就係一个极慢咁样去练緊你嘅即兴同埋练緊作曲囉。 咁、其实咪因为 keep 住呢课堂咁样慢慢好似一个作曲嘅过程啦，咁、就一步一步咁样就迈向咗头先你讲嗰、那个好似毕业作品咁样 free dimension， 系咪就係其实呢啲就係 process for 嗰件事咁囉。 係啦，冇错冇错。咁去到最后其实呢位老师亦都系做咗我隻碟Three Dimension 嘅 co 聯合監製嘅，所以佢係對我嚟講超級重要，喺呢個 project 入面非常重要嘅一個老師咁樣。 咁有冇話其實呢個 Three Dimension 嗰個諗法上面，即係前期一啲 process 頭先講啦，咁去到最終嘅諗法或者成個完整嘅 concept 想 present 嘅，其實嗰陣時係啲咩噶？ 其實主要咧就係、是、可以算係整合咗喺紐約嘅兩年嘅時光咁樣。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就即是作为一个全职的口琴人呢，就是完全没有演出啦当时。咁所以就决定就搏一搏啦，试下去纽约闯一闯咁样。咁攞咗个奖学金，咁去咗纽约读书。咁、其实我都知道呢、這个即是纽约其实是一个好梦幻嘅地方嚟嘅。来得快去亦快，即是你可能留咗喺嗰度两年之后仲有冇机会可以返到去呢，其实係都成一个谜嘅，即係或者係唔一定可以做到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係音乐其中一样嘢最正就係佢可以保留住一啲时间啦，保留住一啲諗法咁样。咁所以我就当时就决定将呢隻碟叫做 Three Dimension。咁 Dimension 就係讲緊我自己嘅一个维度，因为我睇自己系一个宇宙嘅话咧，我其实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平衡空间同时发生紧嘅、我可以系喺一个自由嘅维度去吹 jazz， 我亦都可以突然之间跳咗去一个唱作嘅维度去做一个唱作歌手，亦都可以突然之间去咗一个古典嘅维度嗰度咧去玩一啲古典音乐咁样嘅。咁我自己有时就咁样睇自己作为一个就是、自己嘅宇宙咁样。咁、所以我就我觉得我去咗纽约嘅时候就系好专心地。在一个自由维度到生存緊、所以就叫咗呢隻碟做自由维度。 在我心目中的 picture 呢，就是一个玩 jazz 嘅人呢，最正嗰样嘢就係、会去一下啲唔同大大细细嘅一啲 jazz bar、去做一下啲演出啊，同一啲唔同音乐人嘅 jam 下歌啊、然后即係台下嘅观众可能本身都唔认识你，但係听完嗰一晚就觉得哇好正啊咁样。這段的經歷在這段期間有沒有在那邊其實都是在你身上不停地發生的呢？ 是的，是啊，可以叫做直頭是一個生活模式啦、其實爵士音樂都是一種生活模式、我在 New York 的時候就尤其是前期我住的地方是在 Lower East， 就在這個 Manhattan 的下面的一個地方啦、那裡呢就我住了一 個地方叫 Avenue D 啦，咁嗰度有 Avenue A to D 咁样嘅。咁、以前咧呢、這个 Avenue D 咧 佢好似 Avenue A 就 Avenue Aware 啦 ，Aware 就小心咁啦。 系 Avenue B 就系 Be careful 咁样，跟住 C 唔知佢似 cautious 咁啦，跟住咧 D 咧 danger 系 death， 佢系劲过 danger 喎、 哦，一嘢跳咗成个级数啊 吓，冇错，我唔记得咗 C 系咩，但系 D 系 death 啦。咁即係我住嗰區呢係少少危險 嘅。都唔少少啦應該。 但講緊係即係以前啦60-70年代。咁而家好好多嘅。係啦而家就好 develop。咁但係喺呢啲咁嘅區呢通常就出咗一啲好傳奇嘅巴嘅。尤其是爵士音樂。因為爵士音樂其實就係地底地下嘅音樂。咁所以我住嗰區呢一行过对面条街咧，就系一间好正嘅 jazz bar。咁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去 jam， 亦都喺嗰度识咗我大部分 New York 应该要识嘅，或者系我本身去 New York 之前已经好想识嘅一啲音乐人，都系喺嗰度识嘅，叫 New Blue 个地方。 其实咁喺嗰度认识嘅，佢哋系一啲已经长期 stay 喺 New York， 可能即系 stop by， 好似可能你嘅状态一样，就短期停一停，跟住大家就咁啱喺嗰度出现。 其实都唔少人系 base New York 嘅， 嗯， 系，通常咧 base 得 New York 嘅人咧，都系好 hardcore 嘅， 嗯， 即系佢哋真系去到最尽嘅，嗯，讲紧系因为如果你系要喺 New York 度玩爵士音乐咧，讲紧你月入可能系$15,000咁样，但系讲紧，但系即系冇剩啦，你加埋租之后系真系零。咁样去，即系讲紧系，就算 even 你系一个攞咗格林美奖嘅人咧，都系咁样嘅。佢、哦、哋住哈林嘅，即系住喺 Uptown 哈林。 啲系， 如果大家听讲，系啊，又系开晒窗咁样嗰啲。 系， 即系基本上喺得 New York 做 jazz 咧，就系会咁样嘅情况。但系所以咧，就好多好厉害嘅爵士音乐人咧，就喺 New York 沤咗一排之后咧。就會離開 New York， 就喺另外一啲地方，因為咧，喺 New York 最 top 嘅 musician 一出到去嗌嘅價咧係十倍或者係20倍以上嘅。 哦，我知啊，即係好似 Big Four 嗰啲咁樣。係 啊， 係 啊， 喺個牛開人工唔高，離開咗間公司之後咧， 做嗰啲會計公司啊，我做 Big Four 係攞個經驗同埋攞個 title 嘅啫，我出去先揾大錢。 所以 fresh grad 啲 friend 全部都牛幾年就咁樣。 冇錯，冇錯，啱曬。 说你已爱上我，感到彷徨难看错。你够信心吗？时局有分化，无数决定像我错是期待。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人像我污糟跟怪，但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冒犯的我？话我分坏亦不错，任性点都可以摸。话太少，偏偏你竟爱我更多。话你执着亦不错，绝对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原来人类有几百万种美，全然亦是被划去一生对比。 I'm on my, like, I ain't even there when you by my side. Either bliss that or I'm out all the time. High drifting out of spac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Half hearted, I'm a mess, heart and soul not aligned. Other half waiting on me getting sick and tired. Can you love me anyways? Baby just lie to me, say it's okay. While it all falls down, keep it fake with me. 全然亦是被划去 featuring Young Hyson 完美崩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会出售一幅位于元朗创新园附近的工业用地，但是不会另行推售住宅及商业用地。局长凌汉豪说，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合共提供大约11,530个住宅单位，与年度预算接近。加上近月市场投地气氛较为淡静，暂时不推住宅地的做法合适，强调不能够一成不变，每季都推地出售。中西区区议会召开理新之后首次会议，讨论筹办振兴地区经济活动等的议题。当局提出在上环文化广场、永乐街和摩利臣街，分别在今个月28号和2月4号的两个星期日举办特色市集，设有数十个摊档，售卖具有香港和中西区特色的货品和食物。区议员李志雄说，过往举办地区活动时，曾经收到附近居民投诉滋扰，举办市集时正值办年货，担心变相与区内的海味街抢生意。身兼中西区区议会主席的当区民政事务专员梁子琪认为，市集只是办两日，相信影响不大。海关破获有纪录以来最高价值陆路走私燕窝的案件，共检获234公斤燕窝，市值950万元，拘捕一人。海关人员寻日在文锦道口岸截查一架报称空载准备前往内地的跨境货车， X 光机检查发现货柜内的胶篮有不寻常阴影。海关人员之后发现，不法分子企图以空载的胶篮作掩饰，将燕窝藏在胶篮与胶篮之间的空隙。行动之中拘捕一名65岁男货车司机，他获准保释候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消息啦。北角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书局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意外噶，咁虽然清咗场啦，而家屯门至到赤立角连接路去屯门方向仍然系有车龙，咁排到去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站。另外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牛头角港铁站亦都系有意外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车龙排到去翠屏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乜车龙噶，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排到近下角道近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近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 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好似罗本呢咁嘅新人唔多，今日喺初段就将佢淘汰。我觉得可以令佢成长，你都唔想团队入面有一个固执己见嘅队员啩？ 展青山睇得出蔡宇霄系故意针对罗本，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大概有咗衡量。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点解近年大家都追崇简约穿衣风格呢？ 简约其实佢某程度上一个永续嘅概念，将所有嘢都会追求越简单就越好，因为佢哋要追求背后嗰个质量，而唔系净系眼前你觉得好靓嘅嘢。而呢一样嘢点解佢哋会咁追求咧？我自己觉得啦，就系佢哋其实都会想花多啲时间。是用来做啲比较重要嘅嘢。 要了解多啲简约穿衣方法，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韩国的这位创作男歌手今年33岁，他的名字叫做 Sean， 他是一位音乐人，都是一位 DJ 来的。这首新歌好啱听 ,That Summer。 시간은멈춰서나를끌고간다손을뻗어내어도더멀어져만가는네모습은그해여름에도어떤밑줄을미루다옷장을정리했다입지도않는옷을잔뜩모았다어디다두었는지까맣게잊고있던셔츠에아직네가묻었다 经过了长时间的攀升，这个礼拜来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坐亚望冠 Sean Bad Summ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尽心思怀了， 今天的音乐嘉宾呢继续有 CY Leo 啦。今天刚才都知道了，刚刚即是2023年自己的 Three Dimension 的 album 啦。而同一时间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回你，即是在粤语流行曲方面的你啦。有你的新歌倘若啦。咁我同阿斌呢都会就着这首歌估下我们听完的感觉，再交给你揭晓啦。 是咁我估先啦。今次呢倘若的编曲呢，可能比起大家之前听 CY Leo 的一些编曲上呢，我觉得会是 overall 呢，是如果用一条 wave 来去形容呢，佢会是平静啲嘅，即係佢冇咁大嘅一啲波幅嘅。因为可能 CY Leo 之前有啲作品会加返少少佢一啲jazz 上面嘅口琴嘅演绎呢，咁你会 feel 到因为一啲好 freestyle 嘅 lines 呢，佢就会好劲咁样上上落落上上落落。但因为呢隻歌个主题系倘若㗎嘛，即係大家都超嘅舒服嘅。所以就喺个編曲上不能够有一啲嘩太过大波幅上上落落嘅 melody lines 或者一啲嘅 arrangement 摆落去啦。咁我就係估嗰个方向会系咁样去諗嘅当初。 另外我想估一样都好大胆咁样估。因为即係呢首歌个感觉即係好似同你另一半度过时间喎。 咁我想讲就系咪因为时间呢一样嘢一个好重嘅 element 喺首歌，所以我会听到里面有一个好似秒针 tick tock 声 throughout 成只歌都用咧，佢好似你当好似扮演咗平时high hat 嗰个角色，系、啊，佢仲要系好湿涂咁喺左边有嘅啫，右边系冇啊咁。咁我估计一个咁嘅谂法，用呢一啲声去做sound design 去代表嗰个意境。好啦，我哋两个估嘅交俾你揭晓啦。 我揭晓，好揭晓咗个时间上面先。 好， 系正确嘅。我哋真系有专登想摆个时间喺个首歌入边。 系、 啊，主要咧其实系我同阿 Jason 就系我个监制喺美国各位同埋编曲人。 嗯。 咁就佢一嚟咧就觉得嗰、那个我因为之前有首歌咧。呢、這個倒數十六日咧都有時間喺度、都有用咗鐘聲，咁佢覺得呢個都幾 signature， 所以就有考慮將時間即係嗰啲秒針嘅聲音擺入去啦。咁另外就係我啲歌詞入面其實都有少少同時間有關係啦。 係過每一天啊，係 啦 係 啦， 咁樣係。 咁所以係正確嘅，即係我哋真係有諗過用一個時間去擺入去。咁你嗰個推測咧 係。 就是 arrangement 上啦， 系我觉得可以算系一半一半啱嘅， 嗯， 因为今次我系专登唔想吹口琴嘅， 哦 ，OK， 其实都系即系，因为之前好多歌都用咗唔同嘅方法 involve 个口琴啦， 系， 最正常就系攞个开头吹个口琴，咁跟住去到中间 咁样， 去到中间就撩少少花， 系冇错， 咁但系。系啦，即系撩得啲花，我又费事咁 hea 咁，所以通常吹吹下咧就吹咗好多嘢出嚟，唔小心咪搞到好似好忙咁样首歌。 嗯， 咁今次呢首歌叫《倘若》，咁就系唔吹都系好嘅。 有冇 常展现嗰啲口味？ 系一开始已经好决绝，我一定唔吹噶啦，少少我都唔试噶，定系可能系你都有最初都吹唔吹好咧，心喐喐试少少。都系冇啦，试完之后都系 calm 少少好啲嘅。 我系有试过，跟住都系 calm 少少好啲。咁但系其实我哋本身首歌就三分头就完咗嘅。 嗯， 之后突然之间阿监制就话佢最近就听紧一啲歌，咁啊叫 Sarah Khan，即系呢个 artist。佢又覺得有首歌好正，跟住我就同佢講：喂 ，Sarah， 我朋友嚟喎 ，New York 嘅一個朋友，我幫佢錄個音嘅。 嗯， 佢係一個韓國人嚟嘅，都幾 world famous， 幾出名嘅一個就係玩呢類型曲風嘅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嗯， 係啦，咁佢就係喺佢首歌完曬之後，突然之間起翻個音樂， 嗯， 起翻個 groove， 咁就。即系突然之间觉得，哇！呢个 concept 几型，即系好似完咗首歌，突然之间起翻个 groove， 然之后又继续按，即系，所以阿 Jason 就话，不如我哋试下做呢样嘢。咁我就话，咁冇办法啦，要吹口琴啦。 最后都系 要实现，忍唔住咁样。 系，但系就冇，即系佢冇直接去影响咗首歌咯。系，系啊，所以最尾出到嚟，今次首歌系。会冇咁忙啦，同埋我之前都一直喺度谂躺平究竟呢首歌同我系啱唔啱咧？即系呢个谂法，因为我其实个人都几 你好忙嘅，系咯，成日都见你喺唔同地方出现，喺唔同国家出现咁样。 系啊，究竟我讲躺平系make唔 make sense 咧？咁样咁，然之后我就发现咗一个事实、就是，即系我头先都有讲过，我其实我有时睇自己系一个宇宙，咁我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平衡嘅维度喺度发生紧咁样啦。咁我觉得当我一吹起个口琴嘅时候咧，或者一攞起个口琴嘅时候咧，就通常就会系比较系有野心啲咧，或者系做多啲嘢，即系 ambitious 啲咁样嘅。但系咧，原来我唱歌嘅身份咧，就真系。好 chill relax 嘅、 嗯， 即系其实就好似即系一音一样咁样去 balance 咗成个整体成个人。我一去到即系作为唱作歌手嗰边咧，其实我系真系冇所谓。即系我出完首歌出嚟，其实就系出嚟，我自己好开心咁样、嗯，即系首歌好好听咁样。 系 如果有 DJ 访问咁咪好咯，冇啊冇所谓咁样。即系我系即系出唱歌呢边，原来就系一个。balance OK 咁所以今次呢首歌系几得意嘅，即系就系、是、前面就系嗰种真系躺平，即、就、系、是、做翻我 歌手上面嗰個性格出嚟。咁啊，後面就唔小心滲翻少少， 都係忍唔住錄兩首嘅咁樣。 但係嗰種攞翻起個口琴嘅個 mood 聽落去，都係嗰種好 relax 嘅，即係全日唔做嘢，攤下攤咁上，攞出嚟又吹下先啦， 冇錯 狀態嚟嘅。咁但係呢一首歌 Day One， 因為曲詞就係自己，咁一開始呢只歌去創作嘅時候係喺嗰時一個咩狀態，同埋係點樣樣開始 嘅？其實呢首歌本身係一個寫俾女朋友嘅生日歌嚟嘅，咁我都 po 咗喺呢個 social media， 本身係 IG。咁跟住之後，我就越聽越鍾意首歌， 所以就又忍唔住啦。 成日都寫歌俾女仔喎，記得上次做訪問，上次都係話啲歌又係寫俾女仔喎。 大部分寫歌嘅 都係女仔， 都 係 俾女仔嘅， 都係寫俾人。 唔怪之巴倫翻香港可以 平衡下先，平衡下先咁樣。係啦，咁係啊， 就因為禮物嗰陣時開始寫俾佢嘅。 係啦，係跟住就決定就將首歌去。讲一啲 message 咯，摆一啲 message 落去咯。咁之后前排又都几兴咁。哦，系啊，我睇一个新闻好得意嘅，就系嗰个28岁有个数学奇才，唔知6岁入咗大学咁样 嘅。 跟住之后佢28岁就决定做个访问同大家讲，计算过所有嘢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攞阿爸阿妈嗰份嗰啲咁样嘅零用钱，然之后佢每日食饭盒，原来都几开心， 系最在数嘅。 我就睇完之后，我觉得呢个天才实在系 太 有道理啦。 佢计嘢计咗咁多年，佢终于计啱咗自己人生应该点做啦。 原来计得太准啦，佢咁实在。但嗰个画面落差都几大，因为你本身系一首送俾女朋友嘅生日歌，突然 switch 咗去一个好唔同嘅 picture， 有冇即系喺嗰个有谂过啊？我使唔使有边啲位置要改啲嘢，或者再重新再谂嗰啲 melody line 去走一走咁样咧？ 其实主要喺个词嗰度系要有啲心思啦。咁同埋事实上我嘅。即系我嘅点讲咧，感情上或者系拍拖上，其实都通常都系中意系放空嘅，系啦。即系我通常喺工作嘅时候就扯到爆，但系一唔工作嘅时候，我就自己好中意系乜都唔做，摊喺度，即系最好系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諗法喺我嘅系同我嘅其中一个宇宙系非常之吻合嘅。即系虽然呢个人系好鬼跳啦，同埋佢去到好盡啦。咁但系佢某程度上我系几欣赏佢嘅。喺我嘅某个性格上面。咁所以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都几适合去写即系转化成为一首情歌，同埋系好即系听出嚟系好舒服。我自己有时都会听翻啦。而家 咁，女朋友会唔会问你点解本身你送俾我做生日歌，你改 送俾全部人 系啦？点解唔继续做翻一首送俾我嘅生日歌啊？咁样会一定 会 有少少呢啲噶嘛？ 我唔紧要啦。 好好啊，都系同佢某一个宇宙嘅 C Y Leo 系好吻合 嘅， 系冇错。 咁你当初送俾佢做生日礼嘅时候，佢嗰时嘅反应系，即系佢系好，即系好中意，好 into 嗰种嘅。 收到，系嘅，都开心嘅，系。 我想知你一个点样嘅方式去 present 呢首歌作为生日礼物噶？嗰时系 一支吉他，一个。一把人声咁直接 live 唱咁样咯。 OK。 有冇录低噶嗰阵时？系有录低定系直接唱俾佢听？ 我自己本身录咗个 demo 嘅，所以就唱完之后咪 send 个 demo 咁样。 我即系 send 个 demo 俾佢听。 系啦系啦。 我以为系即系唔知诶，生日嗰晚跟住唔知点样就攞个吉他出嚟现场弹嗰只叫。 哦，咁太似嗰啲求婚嗰啲，咁啊唔得。 又费事太多，太多行。 留翻啲招之后， 唔好用住，唔好用住。 可以用呢啲嘅。 嗰下咧变咗好似咧。个女朋友就系成为一个 A&R 咁啊！你 send 咗个 demo 俾佢，佢话 OK 呢只唔错 ，OK 咁我攞去做啦。 以后又得闲啊，圣诞又写首歌俾佢啊，农历新年又写首歌俾佢。 其实就用呢一招，你话送俾佢嘅，跟住其实就系暗中佢帮你做咗 A&R。 哦，真系、哦，咁你多谢翻佢先得。 即系平时，譬如你推出作品，即系做创作歌手呢一个范畴嘅话，你譬如写一啲歌等等嗰啲，即系礼物以外以前嗰啲，咁佢有冇都有一啲嘅 feedback 俾你嘅？其实佢 哦系会啦，当然即系其实我都。 係啊，大部分歌都會經、經 A&R 嘅耳仔，咁甚至乎係即係都會如果出之前都會俾人聽過先嘅，即係俾甚至即係更加多嘅朋友聽一聽先嘅。係咯，因為都好難決定啊，因為你擺喺一首歌入面投資啲時間或者錢都好，都係一個難嘅事情。 有冇試過俾一啲嘢聽佢覺得差啲咁樣，跟住你會真係咁啊聽佢話聽 A&R 個要改一下咁樣咧？ 都會嘅，咁就唔出㗎啦，通常。 哦，係啊， 係。真係有一啲 case 係冇出到嘅。 有㗎，okay. 電腦都好多首㗎。 哦， 真係做到 A&R 好勁啊呢個。 所以目前嚟讲有四首是 A&R 嗰个 OK 嘅，所以我哋就听到躺嘅就是呢个第四首啦。 冇错。 咁呢首歌喺录音嘅时候，因为头先都有讲监制都有 Jason 呢位朋友啦。咁其实去录，因为 vocal 上面讲系咪因为佢未必识广东话嘅时候，佢就未必真系从嗰个角度去做，反而系可能即系声音上或者 feeling 上面去俾 advice。 冇错，所以 vocal 系最大的挑战。我上一首歌都系同个美国人做。录音，咁当时呢我係喺美国度录添嘅。咁其实出嚟个效果呢就我觉得比起今次冇咁好啦，因为今次我就学精咗啲嘅。我就发现都係香港人听返好啲。即係就算係只係一个录音师都好有隻耳帮手。所以今次我就喺返香港嘅 Heaven Studio 度录。咁当时就几好彩嘅，除咗 Heaven Studio 嘅老细啊 Mountain 啦、之外呢仲有个喺 Berkeley 读緊书嘅一个女仔，咁做 Anne， 咁佢就咁啱就喺度做緊一个 intern 喎。咁其实佢係一个有一个 really good pair of ear。咁跟住之后我就一边录音一边有佢哋嘅 feedback 之余呢，亦都係之后揾咗Joanne 呢去帮手去做我嘅 vocal editing。咁佢係完全係一个香港人。亦都是一个Berkeley 读书的一个非常之有才华的音乐人，所以就今次的 vocal editing 我是挺满意的。 同埋那套语言，即除了讲的是中文那套语言之外，音乐上那套语言大家都沟通到，就令件事更加好了。 是啊，没错。 那你讲到 vocal 方面另外就是今次我都觉得很喜欢这歌里面的 backing vocal Coy 唱的那个呢，那个系咯，即系点解会有谂到？好似有一班女声喺里边 on and off 咁样会渗住，系咪因为就系嗰、那个唔知有个意境上面定系点样有一个咁嘅谂法？ 系女声嘅 backing 咧，其实系如果冇记错，我系听紧阿 Moon 啲嘢，同埋系啦，系 Moon 嘅，反而系好似系 Moon 咧早期嘅时候咧，系帮咗唔记得边位朋友做咗 backing 嘅声嘅，跟住我就觉得好鬼好听啦。 系， 之后其实我有谂过搵 Moon 啦，但系应该会好贵啦，算啦都系。 同埋可能会好耐先搵得到佢啦，咁样 忙， 下年先出到首歌唔咁好啦。咁所以就今次就搵咗阿 Coy， 咁 Coy 其实我一直都极度欣赏嘅一个 vocalist， 佢自己写啲歌都非常之好嘅。我亦都同佢有合作过，一齐唱过歌。咁所以我就首先編咗少少自己覺得可以有嘅 vocal line 俾佢先啦，跟住之後佢就唱翻出嚟，之餘咧佢就做咗一段 improv 就 improvisation， 即興咁就喺嗰首歌嘅最尾嗰段 chorus 嗰度可以聽到咁樣。 因為聽嗰種感覺，因為又係濕圖小姐下面會聽得到嗰種感覺，又好嗰啲美式嗰啲 R&B 定係嗰種嗰啲聲嗰種唱法咁樣咯。係啊，所以呢啲 detail 大家又可以即係再聽嘅時候留意一下啦。咁呢一首歌亦都有一個 lyrics video 啦，呢個係充分表現咗呢個首歌嘅個 concept 嗰種糖啊， 係啦，瞓喺呢一度啦，係咪都好快就覺得啊？既然呢首歌係咁嘅 concept，MV 唔好搞咁大陣仗啦，係咪咁樣開始諗咧？ 即系咁样系一个官方嘅说法系好嘅， 系 唔官方嘅说法系冇钱啦， 冇钱冇时间冇搞， 因为录音已经好贵噶啦， 冇错。咁呢个 lyrics video 咧就系喺呢个石澳嗰度 就一鏡過，兩個人背面就咁係坐咗喺度咁啊，拍咗條片嘅，非常之簡單。不過咧，其實就有個題外話就係，其實我哋本身係喺巴黎咧就拍咗一次嘅，即係懶係重本嘅，本身諗住， 起碼都有張機票啊， 係啊，俾外地拍 MV 啊， 但係拍一個 one shot 嘅 MV， 不過點知最尾最尾用唔到就因为我哋坐咗喺个草地度，但係隔篱呢好多嗰啲疑似会偷走你嘅单车嘅人。 喔、哦、所以冇辦法一shot落啦。 冇错，大家望到，如果望到我哋个样呢就会见到好紧张咁样。 喔、哦、 咁所以就唔係太好嘅。 所以本来嗰个位置系咪呢就係、是、我哋成日睇戏或者睇啲相会见到即係、就是、巴黎铁塔对落少少有个大草地啲人就坐喺度野餐啊嗰、那个位置啦。 类似一个位置。 喔、哦 okay, okay 哦、咁2024年有冇啲 project 而家都进行緊之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听到了 都好忙嘅。2024年将会咁、有好除咗外国好多爵士音乐节会演出之外，其中搞紧嘅就系一个叫做本地疆音乐节，Music Lab Festival， 咁就系、是、我其中一个搞手啦，我系咁、我自己亦都会演出啦，咁就系喺嚟紧嘅六月，成个过程就系五月去到八月嘅嚟紧，咁就。包括咗我嘅朋友 Joyce 張啦、王家正彈琴啦、Timothy Sun 啦、Gerald G 啦，咁我哋都會係put together 一啲自己一直好想玩嘅 project。咁嗰邊就係比較吹口琴嗰邊啦。咁寫歌啊唱歌方面就我其實希望可以寫到俾三個人嘅今年嘅目標。2024年 係有指定嗰三個人㗎啦已經。 未指定到 okay, okay, 但我希望可以寫到俾人，即係我因為之前都未試過，但係嚟緊我希望個方向可以試下人哋演繹我首歌咁、樣嘅出發點嚟緊。 好啊，大家如果想有 CY 呢位作品就 聽到嘅話，自己揾佢啦， 冇錯， 大嘅歌手朋友 係啦， 係啦，或者唱片公司就可以揾佢啦，咁樣 冇錯， 係啦，咁所以佢聽得出佢嘅2024一啲都唔躺平啦，咁啊身體健康啦，做嘅你咁扯，我唯有祝你身體健康 啦， 啱話，好啊，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思覺大抵正常，沒有怎麼怪亂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时，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无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命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可世事无需过分完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 想摆又摆，还在想你。仍旧没过恋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逐世找到你，什么。什么都也不理。 结束今日节目，带来有 CY Leo 倘若，听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